喂，咁啊煙花啦，好啦，咁啊煙花，我啊同老婆睇喎，哇，我老婆睇到後屘有啲眼濕濕喎。 係。 但我想講翻我 睇嘅時候，半都喊啊！ 唔係唔係，又不至於，我老婆就睇《海底奇兵》都喊嘅。 哦，咁咧。 都係半都喊啊！ 係啊，咁啊，所以佢又比較易喊。 睇 LEGO 啊？ 咁啊，我冇唔敢帶睇 LEGO 咯。睇完 又都喊啊！哇，你有冇搞錯啊？咁啊，嘥咗我幾廿蚊 咁。係啊，睇完 Bang Bang 嗰下燥咗底，所以今套我唔敢，我自己睇啫。 都喊啊！你喊啊嘛係。 係啊，冇錯。咁啊嗱，我啊冇包袱睇煙花，我就第一就我覺得嗱。將煙花同你啲名字比唔公道，因為第一你啲名字成個結構劇情都係叫做大變革， 因為由日本到香港佢都係咁嚟 sell， 冇得話唔公道。 咁 係，即係你攞嚟 sell 咧，人哋一定攞嚟比嘅。 咁係，你可以話發行嘅發行上上抽獎上 本都係咁樣，有咁樣嘅，係 冇錯， 係佢自己叫你去比，咁係咪咪唔公道？ 咁係， 即係如果你煮碟嘢出嚟嗱，即管同阿一鮑魚比比，咁個你只叫我同阿一鮑魚比啊嘛，咁我食咪你好渣咯。可能你唔叫我比，可能我都唔係覺得，我都覺得 O K 噶。你叫我同阿一鮑魚對比一下啊嘛，將你啲嘢咁我咪對比一下咯。你叫我嘅，點會唔公平咧？佢自己開聲叫到嘅喎。 明白。咁咧嗱，咁啱嘅。咁但係就你即係你問我就有科幻元素啦，即係頭先講過。咁但係你佢喺個科幻設定上面嘅愛情故事咯，即係我估個心態你穿翻真係睇愛情故事去睇咧，就可能會入口啲。咁同埋佢因為係涉及到 time loop 啊，嗱有人覺得悶，我又覺得係因為佢真係 loop 幾好多次，佢就、但係每次佢其實唔同個時間點。 唔係啊 ，Tom Cruise 上次嗰套咩話？異空戰 係啦 ，Day After 咩？就 Day After 唔係得多就悶㗎，唔一定㗎。 係。咁我就嗱，可能我係一早收到，因為我今日先睇嘅，我就已經一早禮拜四五睇到網上嘅負評，咁咧變咗我都可能有個心理準備係難同埋係悶，我又唔覺得悶嘅其實， 因為你已經有個好差嘅預期嘛， 係啦，有可能咁嘅 expectation 就反而有啲驚喜，咁我覺得點都唔係話好睇，即係唔係話好睇好正咁樣，咁我覺得叫中規中矩咯。嗱，大有公道講嘛，嗱，如果呢套你以愛情睇啊，嗱，你唔好就將佢擺落你啲名字，因為你名字你知包成個時間，佢攞得好靚噶嘛， 係啲元素砌得啱睇啫嘛， 係啦，佢砌得靚啊嘛，咁呢套咁你當純愛情片睇，嗱，你拿翻岩井俊二呢套肯定精彩過情書， 哦， 情書又唔見有人個個話滿，因為個個都讚啊嘛，啲人咪話好睇咯。嗱，你試下你睇到情書，你完全你真係覺得佢每一個 shot 每一個場景都有用咩？全部係咪精彩啊？我肯定唔係。咁情書贏定情 不過咁講，佢呢個故仔咧，其實係唔係適宜將佢變成動畫啫？其實呢個先就係問題，因為當年嗰個電視劇嗰度咧，或者那個奧賽位咧，其實都有人覺得 OK 嘅，即係其實佢咪覺得嗰套係好睇啲嘅。咁你呢個係有時係你個。故事本身可能是好真人嘅嗰種古仔，咁你就強行出變成動畫 咁 好 睇， 大佬嗰個古仔人到咁，咁啊梗係人造啫好睇㗎啦，你講啲好日常嘅嘢啊，啲嘢又冇乜古怪啊，咁你一變咗動畫咧，佢又唔多唔少要加翻啲動畫元素啦，咁古靈精怪。即其實佢本來冇嗰個如果喐呢樣嘢嘅，好似係係嘛？ 有 嘅。 原作有係嘛？冇咩？ 唔 係佢唔係 loop 嘅咩？ 如果要計數咧，最原著咧就應該係岩井俊二佢自己拍出嚟嗰套嚇、電視劇啊，之後變埋做戲嗰套真人版啦，即係奧賽惠做女主角嗰套咧。咁嗰套係完全冇呢啲嘢嘅，冇任何科幻元素嘅， 唔會 loop 嘅。 冇， 唔係佢都話唔係 loop 落，佢其實好似天與地咁係真係 平世界， 唔係 咁樣， 係咪 咁啊？因為我就冇睇啦，我飛嚟睇嘅啫， 我 新年就睇翻啊嘛，係咪咁啊？ 冇錯， 係咯，咁你話天與地咁佢有冇話阿嘉明冇死啊？佢冇同你咁講啊？ 冇， 咁其實嘉明係有死噶嘛，佢哋有食過人，即係你一路睇嗰個古仔係咁發生噶。不過佢最尾嗰集最尾嗰十分鐘，佢話俾你聽，如果啊，即係 what if 啊，係佢嗰時唔係咁發生，冇錯，佢哋每一個人都冇成為即係嗰啲咁嘅後尾嘅成功人士，亦都冇，咁亦都好兜踎，亦都約喺街頭仲食飯盒，但係佢哋好開心喎、啊，呢幾個朋友仲喺度公餘時間仲喺度夾緊釘喎，咁佢呢個只係一個。真係如果命運能選擇啫嘛，咁佢冇話係時空轉移啊，或者改變歷史啊， 佢只不過係因為喺個文學上，即係去玩一玩，係啦， 俾到個俾到個標準你。 咁我哋話佢係平行世界，呢個係我哋用科幻嚟理解，講係平行世界，但係佢到時佢冇咁講，佢應該做一個另一個版本俾你睇下。哦，如果當時係唔係咁，件事就會係變成咁啦。咁到底係佢係冇變過成功，但係係好開心，咁咪美好啲啊？定係你已經哇叱咤風雲，但係最尾橫屍街頭，你寧願做邊一個咁啫嘛？咁呢個唔係科幻嚟㗎，其實 明白 係咯。但係佢呢度就將佢變咗做真係走咗一粒咁嘅 冰方 跌咗粒， 而家 電話停咗啊！ 冇錯冇錯，係 啦。咁佢又同時又有如果電話停同時光機嘅功能先犀利啊嘛！ 係如果可以揀多次啊，佢呢度嗰個效果係 咁而有我其實我又唔係好明嘅，因為一開頭諗咧，就邊個抌嗰粒石，就邊個先有記憶噶嘛。但最後佢 reboot 嗰次咧，嗰粒石就去咗個阿叔度，打上天空噶嘛。咁佢又有記憶噶喎，咁我變咗係有啲設定啊，唔多統一嘅講真。 係佢唔係一個嚴謹嘅。 係啊，唔係嚴謹嘅科幻設定，啱。 唔係佢直情嚴謹嘅設定啊，唔好話科幻，即係你當呢個 fantasy， 咁你話嗰件係法器都好，咁佢做到乜就做到乜噶嘛。金剛棒有咩功能，大家都好清楚㗎。 系啊，即系话一系一，话二系二啦。 筋斗云有咩功能？大家好清楚噶嘛，咁佢咪可以，系咪一个关斗咪咩十万八千里啫？系咪再远啲又唔得噶，近啲又唔得噶？系咪？即系变咗你嗰件事，就算系 fantasy 都好，其实你都有设定噶嘛。咁但系佢其实系你可能乱嚟嘅，即系呢一个动画系咪先？喂，因为冇讲清楚咧，你如果一样嘢发生，即系如果我老豆系李嘉诚咁啊吓，咁啲如果根据呢个古仔咧，你就即刻。要由受精嗰下嘢翻翻转头发生噶咯，你明唔明？咁但系你一般嘅法器咧就唔会咁样嘅。如果我老豆系李嘉诚，或者甚至乎如果我系李嘉诚嘅，点解要我老豆系李嘉诚啫？我许愿啊嘛，而家系咪先？咁你就会一觉瞓醒咧，你就系李嘉诚噶啦。即系你唔使翻翻转头去改变嗰样嘢噶。如果你翻翻转头改变一样咧，咁你就系另一个 function 就系时光倒流。咁你係倒，我淨係可以令到你倒流翻嚟啫。而你點樣去做翻嗰件事咧？你做咗另一個決定啊，定係做咗另一件事啊，定殺咗自己個老豆啊？ 就要自己做。 係你自己做嘅。 係啊， 即係其實你冇話如唔如果嘅嚇。呢個其實只係純粹 純粹時間旅行 翻去。咁嗰就玩時間旅行。咁呢個其實兩個唔同嘅嘢嚟嘅。 係兩個功能都兼備嘅嗰粒嘢。 佢就係啦，佢唔係兼備，佢係 mix 咗。係 啊，係 mix 咗。 咩嚟嘅？ 系时有时冇， 佢可以改变埋个世界嗰个构造嘅时候，咁佢就唔止翻去受胎嗰下啦，佢要去盘古初开嚟过啦。 系冇错， 成个宇宙嘅物理都唔一样嘅。咁搞咩啊？咁如果你呢一只，你系直接用平行世界嚟去玩就冇问题嘅。佢一跳咪跳咗去咯。咁嗰个女咪已经系佢老婆咯，使唔使佢要由头沟过去啊？ 系 咪？即系如果我老婆。是我以前的初戀女朋友就好啦，跟住神仙就好叮咁，你咪你老婆咪嗰、那個，你唔使翻去讀書嗰陣再溝過嘅喎，照計係咁樣玩嘅嘛，咁然之後新年又睇咗咗兩套睇咗，新年講下個， 你講下， 咁佢依家呢套動畫咧，其實真係同嗰個原本嗰、那個即係岩井俊二真人版咧，就真係爭好鬼遠嘅，除咗頭嗰 part 嚇。是差不多之外，咁佢當然佢有好多動畫個嗰啲攞鏡啊，或者個嗰啲人啊嗰啲咧，佢都係想扮翻呢個動畫版嘅。但係佢個古仔 有個 shot 照畫噶嘛？ 係冇錯， 即係游水嗰啲咯，係嘛？佢跟翻原著，明白？ 你話游水嗰度其實反而咧有啲唔同，因為咧佢嗰個尤其是第一場啦，即係佢嗰兩個男仔喺度比賽嗰場咧。其实那个女仔是没有落过水的那场直情是。 哦是部分有的。但她都是想着哪个赢就扣哪个，是不是这意思？都是这个元素。 是这个是一样的。 明白。 是的。那同埋呢最重要就是其实她本身套戏即是尤其是真人版她很讲那种即係情竇，即係後生仔情竇初開啊，或者一性嘅開始有嗰個聯想啊，嗰樣嘢嘅。即係但係呢套戲咧係 cut 曬嘅，基本上。 唔係，即係其實佢原本你講真人嗰套咧，你一睇咧，你即刻小丑回魂。 嚇！ 佢嗰几个男仔啊，真系男仔，系细路仔啊，定小学生嚟噶？ 系啊。 咁但奥赛维就好明显高佢哋两倍噶。 但又会沟佢嘅。 唔系，即系嗱，因为你小学生咧，有机会啲女仔咧系会突然间 飙 老高 啊， 即系呢个喺个现实上系会嘅。咁但系咧，你做戏嗰阵咧，其实你就唔会咁样做嘅。通常唔会咁样做。 通常就系啊，你 小学鸡咪小学鸡都整一个小学妹俾你咁噶嘛。就算可能嗰个女仔系高啲，咁都唔出奇。咁但系佢都系细路女咁噶嘛。你唔会感觉系嗰个女仔咧，就好似中学生咁嘅。 系，即系已经发咗育噶啦，但系就群住小学鸡玩咁样，系咪？ 系啦，即系会唔会？哇，点个姐姐嚟嘅？嗰度感觉好似系即系好似大佢几年嘅同样识咁嗰啲啦。咁但系嗰班细路就好细嘅，你仲觉得系即系都好细，我觉得仲细过小丑回魂啊！ 细个， 明白。 如果你 系啊，你仲嗰个细路仔嚟咯，嗰个直情蒙面超人少年团啊！ 咁点啊？但系咁样都讲爱情嘅原作，系咪咩意思啊？ 唔系，阿新年就话其实佢嗰个唔系爱情，只系一啲好模糊嘅一种倾慕嘅点嗰种咁样咯。 咁有冇嘴啊？有冇嘴啊？ 有都唔奇 噶，有都唔奇。咁有冇私奔啊？ 有私奔，但系我记得系冇嘴嘅。 哦，明白。 系啦， 唔系呢个都唔重要啦。即系总之，佢其实呢套卡通咧就攞咗好多个版本嘅嘢，嗰啲质量嘅，包括佢个封面，即系嗰本小说个封面就系坐单车尾，咁佢又顶翻落去嘅。咁就话咩话？有只蚁定有只咩蜻蜓？ 蜻蜓，跟住覆眼啊嘛，系嘛？明白。 唔系佢喺仆即系喺个身度， 仆咗落去个领装度， 即系转咗做咩啊？转咗做只蚁啊？ 原本真人版咧就系只蚁，咁佢会喺阿胡赛维嗰个身上面躝嚟躝去，咁样就嚟躝到落去佢个心口度噶啦吓。咁佢叫男主角捉走佢咁样，咁但系咧呢个吓真呢个动画版咧就变咗蜻蜓，同埋咧真人版佢系。啊！即系个僆仔系有帮佢捉走咗只蚂蚁嘅，吓 系 咁当然冇伸只手入去啦吓，唔使咁吓。 明白。 咁但系咧呢个动画版咧系直情都冇捉走只蜻蜓嘅，飞 走 咗，系啦。咁所以咧成件事系唔同嘅。 哦，佢都冇将改成乌蝇，已经好好噶啦， 或者蛇 斗巴琴， 唔系咁你乌蝇都系 曱甴 嘛，可以 我少少走咗， 我只曱甴啊，咁咪改到蜻蜓咧就浪漫咗啊，件事已经系啦，或者改蝴蝶咁啊，应该之类啦， 明白咯。咁但系个大桥都系话佢又咩，即系又系个阿妈，即系又改嫁咁啊，要搬走咁啲衰嘢嘅。 即系其实佢讲嗰个女主角就好似重复紧佢阿妈嗰啲咁嘅模式啊嘛，即系细细个已经系搞大个肚咁嗰啲咧。其实你睇翻咧，佢哋个构造其实佢都好小丑回魂嘅，不过佢系冇小丑呢个角色噶嘛。 好多恐怖元素啫，明白。 冇只怪要打， 冇只怪要打， 开咗只怪要打嗰样嘢咧，其实佢其他嗰啲部分。都喺翻度噶嘛， 系， 系咯，咁即系你可以话呢一套其实系小丑回魂之呢个烟花啦，系咯， 咪烟花应该和小丑看， 咪或者佢系整个开头冇人真系放船仔，系啦，冇咗嗰幕， 系 嗰幕 放 烟 花， 系 边 个放烟花？ 唔知啊，系啊，可能后屘嗰个爆烂个波嗰个，如果喐嗰个咪就系小丑啦，系嘛？有冇麦当劳叔叔出现啊？呢度加多 啊，冇啊， 唔知啊，系咯，即系大家去对比翻咯，即系可能都揾翻嗰个奥赛维嘅，因为其实咧香港系有出 DVD， 因为我初初都唔知边出边出，我睇翻个香港版个咗睇个款，呢度咪嗰时10蚊兜摆都冇人买嗰只咯，佢就咁叫烟花噶咋，跟住有个侧面奥赛维喺度，哇，嗰只碟好耐噶啦，大佬摆咗喺度，系我唔知而家会唔会冇卖噶啦，即系已经系冇咗掉咗啦，可能啲人嘢。即系意思喺个店可能已经唔存在，我怀疑系咁啊，所谓啲10蚊兜摆喺度都冇人买嗰啲咁嘅嘢嚟嘅，曾经吓。 唔系嗱，我明嘅嗱，咁啊，我都用我有啲位置少少赞下套戏啊，又不至于插到反晒啊。嗱，我觉得配乐都唔差呢套，啱啱先？ 我唔止配乐，啲歌都好得添。 系啊，即系歌， 三首都得啊。 嗰首系咩啊？系啊，佢入边有唱嘅话，引述唱嗰个系。啊！我都唔記得邊個，佢入面有講噶，係 松田聖子啊， 邊個松本龍啊？定唔係 松田聖子啊？嗰首流 離式之地，松田聖子係啊，入面有首歌嘛，咁啊有依啲 即係都我覺得配樂就正嘅。咁當然你話正就正唔到你啲名字咁正啦。咁你啲名字真係神作啦、啊，喺配樂嚟計。咁另外就我覺得佢營造嗰三次 Time Reboot， 因為開頭我以為原作都有 Time Reboot。咁如果冇咧，我覺得加嗱啱嘅。嗱，若然唔加 Time Reboot 咧，我都佢會仲悶喎。佢就係想即係令個劇情有啲嘢添，係啦。咁佢就加翻個科幻元素，兼就有 其實可能加埋機械人仲好睇嘅，點解唔加啫？係咯，點解唔加埋咧？ 係咁嗱，佢三個攤標位咧，我覺得佢擺得喺劇情上擺得至得啱嘅。即係一次就係啱啱叫第一次睇到佢俾阿媽夾，跟住喺個十字路口抌咗一鑊啦。咁啊 loop 一次，但係 loop 咗嗰次就佢 呢度咧就佢同真人版其實都係一樣，都係喺嗰個第一次嘅。即係唔係即係真人版就唔係第一次啊？真人版 冇 loop 㗎，佢即係喺嗰度幻想啫，喺個十字路口幻想。 嗰度開始就係 if 佢贏咗，係啦，咁樣咯。係。 即系佢肯坚决就拖咗佢走，咁啊想冲到上架火车啲衰嘢啦。 等我等讲埋先，其实呢、你要介绍翻咧，到底当年嗰个所谓真人版，其实系一个电视系列嚟嘅。一阵讲啊。 好。 系佢唔系得呢个古仔系咁，其实佢每一个故事都系咁嘅。 系。 一阵讲翻个电视咩乜样嘢，其实系一个世界奇妙物语嚟嘅。系。你讲下得不得赞埋啫？仲有乜嘢？除咗歌， 我赞埋嗰个位， 因 为佢第一次 等紧打。 咁啊叫嗱第一次叫佢。知道佢第一次打完之後話即係懦弱啦，懦弱佢冇叫冇拯救個少女，咁到佢拯救咗啦，跟住然後就發覺都有問題喎，咁因為我阿媽佢阿媽會喺下個站，跟住另外佢俾同學又會見到，咁跟住又會衍生好多嘢，咁跟住喺個車度就撲一次就又抌一次，咁到第三次就上面就佢已經知道啦，對佢有真嘅愛情，亦都知道佢知道自己真係要乜啦，咁喺個塔頂度抌一次，咁我覺得佢抌三次係想塑造緊佢男主角對佢嘅唔同層次嘅。嘅愛嘅，即係去到最後佢係其實你當佢係好有層次地刻畫，因為一開頭其實佢私奔個男仔唔知咩事喎，咁佢經過幾次嘅抌，佢終於明白自己私奔的真意。套戲其實講緊如何一個男仔私奔，最後帶出即係我覺得套戲係想帶出就即係你私奔嘅人其實你嘅未來有好多可能性嘅，咁總之你私奔啦咁樣咯。咁即係你問我當愛情嘅角度去評。咁佢用咁樣嘅劇情去交代，我覺得到位喎。即係你當然你啊唔好又下啦，你啲名字嗰隻咁要帶出咁多嘢咁神，純講私奔佢有層次嘅。咁呢樣嘢我 其實你啲名字唔神噶，你啲名字係喺新海誠即係做得最唔好嗰個作品嚟嘅， 最冇自己嘢，不過最商業咯。 係即係唔係即係你最票房高啫嘛？其實唔係佢最有意思，佢最冇意思嗰套戲嚟㗎，反而調翻轉。系啊，佢其实佢一个问题就系、是、佢因为佢系同一个监制啫嘛，咁佢要重复一个成功嘛，即系等于你其他嘅作品啫，为我马科要做落去噶，咁佢咪话喂，咁我咪话马科实三大元素，咁咪呢个咩啊，唱歌、三角恋爱同埋变形机啊嘛，咁你喂大佬啊，咁我想问一下你啦，你想重复翻李嘉诚嘅重复嘅成功元素，即系你想做第二个李嘉诚，咁你系模仿佢乜嘢？系光头。四眼同埋咩？佢系咩？潮州话佢咩话？ 潮州 话，潮州话口音系咪你咁咧？就系模仿李嘉诚，系你镜头前就模仿李嘉诚，咪系呢样嘢咯？你想模仿佢嘅成功，就梗系唔系佢光头戴镜同埋潮州话啦，大佬。咁其实佢有啲真系即系做生意或者做即系一啲决断上嘅一啲嘅特性啊嘛。咁你去想重复翻一套电影嘅成功？就唔係重複佢一啲好表面嘅嘢啊，係咁而佢哋都唔知點解永遠啲電影公司或者監製佢都係咁諗嘢嘅，就係佢會覺得喂你的名字有邊幾大嘢啊咁樣，佢唔係講成功邊幾大嘢，係講嗰套嘢有咩幾大嘢啫，咁幾大嘢咪就係歌啦， 愛情啦， 愛情同時空咯。 系啦，时空 交。咁你有歌有爱情同时空，咁你咪即系 Marcos， 即系有歌有三角恋同飞机。喂，唔系呢三样嘢导致佢成功噶，大佬啊！呢三样嘢可能系好佢一个 identify 佢嘅嘢，的确系，但唔系佢嘅成功因素啊嘛。咁你而家你要重复嘅系佢成功因素，唔系佢个面嗰个表象嗰个特征啊，大佬。咁你佢今次亦都强行去揾一大扎即系嗰啲幕后人员，全部都超劲。系嘛？ 系啊，啲配音声演嗰啲好劲噶嘛，全部。 哦，声演就唔系啦，冇声演嗰啲，佢只系大明星， 明星 但系佢哋未配过音嘅。 最主要嗰两。 佢哋好兴嘅而家，OK， 总之所有嘢都系揾啲名气大，但系咧， 好多嗱呢套导演唔系噶，平时都衰到咧名气大，但系佢未做过嗰样嘢。 哦，系佢未做过配音，明白 明 白。 唔系啊，即系你哇劲啊劲啊！我呢队我呢队睇香港队犀利啊！我揾咗李丽珊但系嚟打士碌架啦，我揾咗顾家俊但系玩风帆喎，系咪啊？我话我用只重金里边姚明踢波啫，做咩？输紧啦呢队香港队。点解你唔系李丽珊玩风帆，我仲捞乱晒佢哋啲工作岗位嘅？ 系 咁你虽然有名气啫，你都要睇佢个能力喺边度噶。喂，咁但系今次佢又唔系嘅，佢其实又冇话捞乱嗰啲工作岗位嘅，佢的确人设系出名嘅。演出啊， 道边名夫嘛，跟住话冇 选资监督啊，其实都 系 有名嘅。 新房赵之嗰啲全部出名喎，咪咯。 系啊，咁但系佢出名系唔系做呢类嘅动画咧？ 系， 系啊，个问题就系咁啊嘛，佢一个出名嘅动画师啫，咁就算宫崎骏，咁宫崎骏够出名未？咁但系你叫宫崎骏画高达，你估会点？ 系， 唔未必差嘅，不过我意思就系、是，但未必啱咯， 系未必去最擅长， 系啦、啊，即系可能佢都好睇噶，咁佢咪一个好宫崎骏嘅古仔，不过有高达啫嘛，咁其实宫崎骏其实都冇话唔系同高达系 conflict 嘅，首先佢都有战争，佢都有呢啲元素嘅。咁但系如果你揾啲真系唔关事嘅，哇呢、這个人犀利啦，名作系咩咧？叮当咁，你揾佢整高达，佢名作系咩？哦，蜡笔小新，你揾佢整高达，啊有咁啊，搞到变咗蜡笔小新里边啲高达咯。咁你喂大佬啊，佢出名啫，佢边烦啫，即系我成日闹福井啫嘛，又玩高达啦，系咪？趁中秋。系嘛？佢又整个 moon gundam 你探下咁样，即系真系嘛？即系呢啲咁你唔识玩，你唔好喺度玩啦、啊，大佬。佢写军事叻啫，或者轻科幻叻啫，你唔好直情玩啲重科幻，佢识唔识写先？ 系、 啊、即系金融小说好嘢啊，系咪？但你叫阿金融写啲唔关事咁，即系唔完全同科武侠啊，即系都唔关事嘅嘢，佢代表佢识写先？即系或者例如就揾阿金融写高达啦，试下不如好嘛？我惊变咗 G 跟氹喎，大佬 ，G 跟氹 系咪？系咪阳光高达、正高达系嘛？会唔会出晒红十八掌咁？唔系啊，即系你真系唔同人，佢有佢自己一个风格或者一个类型噶嘛，大佬。系咪？咁你所以我就觉得呢个都系今次都系有少少系砌嘅，因为佢要砌条 team 出嚟。 明白。 都 砌到星光熠熠， 总之系计数嘅，都系计数嘅。咁但好多时最靓嘅口、最靓嘅耳、最靓嘅鼻、最靓嘅眼砌埋，嗰个样就 系 唔靓嘅。大家都见过噶啦，啲人去整容或者你就算唔使话整容咧，你拼图啊，或者将个电脑砌啊，哇呢个女生咧最靓就眼啊 ，OK， 哇呢个女生最靓就鼻啊 ，OK， 咁呢个女生最靓个嘴，呢个男生都系噶，搵晒一拼你咪，我点都变个普通人嘅，就系咁。咁你有时去砌机啦，你系咪最好嘅底板整最强嘅 CPU 最劲嘅卡咁系咪咁啊撞晒咯？有时会，你配合啊嘛。咁我唔知道呢套嘢。實在衰乜嘢啦，係啦，即係個配音嗰度咧，其實因為佢哋係冇配個音，咁所以咧個配音我佢哋話嗰個效果咧，就同裏邊即係老手啊，呢、這個宮野真守啊，即係啊薩那啦配啊，或者配好多啦，恆粉超人之路，即係差唔多所有卡通位啲男主角都係佢配嘅。咁你突然間有個角色就係佢做，跟住另外有兩個新人就做嗰兩個男女主角係咪？如果我冇搞錯， 男主角就哇好勁喎，咩管田將 冇用啊，冇配個音嘅。 系啊，我知啊，咪即意思系啊，嘅粒粒星嚟咯。咁另外港大玲咯，如果女主角 冇用噶， 系啊系啦，跟住从龙子配噶嘛，佢 话你试下揾周润发配音，你觉得得唔得啦？ 系 系咯，你揾几个影帝影后配音，佢未必系佢个强项唔 系 配音啊嘛，唔系声演啊嘛，即系当然可能佢我唔系话佢完全冇感情，唔系呢个问题，系你嗰、那个。有时你尤其是日本喎，你唔系讲香港喎，嗰、那个声优嗰个对嗰个声音演出嗰个要求其实都几高嘅。咁你仲要揾个好 top 嘅去配佢哋，你即刻有个落差，你明唔明？ 系，明白。 系咯，即系可能你唔搭周润发一齐演，你都冇觉得嗰个人演技好差。 系。 但你一搭周润发对手戏，咁咪即系可能你其实平时你净系你演嘅都 OK， 但你一搭周润发咁，好明显你争啲啦，系咪觉得咁？即一定有嘅，一定有嗰个落差嘅。喂，你新仔就即刻配一个老将，咁你人哋咪听到话呢两个唔好掂喎，咁即佢哋嗰啲有人就咁讲，即如果听声优嗰啲人就系啊，咁但系佢哋就赞话其实啲画面嗰样嘢其实做得好靓嘅，咁嗰啲就系、 佢都盡量即係要做返嗰種，即係你的名字嘛，係咪咁嗰啲景呀啲嘢 嘅美感 喎。係美感好靚嘅，因為佢嗰個啲美子佢都有美子都係出名嘅。咁但係呢你散好睇唔到俾佢整得好睇嘛，你 Kingsman 二都係啦，我哋都話唔係呀，佢拆開佢打鬥嗰啲都係拍得好嘅。但你整體有個甩嘅情況咯，啲人就話佢係咯，咁只係咁啫嚇。我啊未睇嚇，我都係全部睇人哋嗰啲乜嘢啫，我反映翻嗰啲人嘅意見啫，唔係我意見啦，我全部係人哋嗰啲 feedback 嚟嘅，我講翻俾大家聽嘅。咁我諗呢套大家有興趣咪睇下咯，或者有興趣咪或者甚至乎揾翻奧賽維嗰度去睇翻咯。咁嗱，咁係講完啦，不打咁啊，交翻時間俾阿新啲介紹埋啦。快，你真係要 call 其他人 好。 咁新啲解釋一下嗱，咁嗰個原作啊，那個電視劇到底係咩樣嘢嚟嘅？ 係咁，佢原作咧其實係1993年嘅喺富士電視台播放嘅一啲單元劇嚟嘅，本身係即係好似 禮拜四啊， 係啦，就係嗰啲世界奇妙物語嗰啲。 緊接呢個叫做咩咧？世界奇妙日語，其實佢哋都可以話係世界奇妙物語嘅一啲姊妹作嚟嘅。 係啊， 嗰個即係呢一個劇啊。咦，咁點解會無端端又有個？其實你解釋，其實係第幾集啊？ 呢個係第十六集啊。 第十六集先係講到呢個故事嘅，即係完全同你睇《Charlie Song》啊嗰啲一樣，每一集係完全唔同導演、唔同演員講一個完全唔同故仔。係 啊。 咁佢就第十六集就係呢、這個就係、是、煙花啦，咁咯。係。就係咁嘅啫，即係但係咧，佢呢個劇嘅特色咧，佢個劇情叫 If 啊。 係。 O K。咁就每一集啊，大家見到動畫燈膽個 If 啦，冇錯。 佢就每一集都好，唔同故事都好，佢都係講返呢，就係、是、如果命運能選擇啦，就係、是。 嗯。 佢就分 AB 兩個嘢嘅。咁樣玩嘅。 命運能選擇啦，係呀，即係如果。即 命運能選擇囉。 係啦係啦。 如果當年冇喺雪山食咗嘉明囉。咁一樣咋嘛。咁如果當年呢個小丑回魂冇遇到小丑囉。 是 你可以咁讲㗎，或者如果大雄冇遇到叮当都得㗎。咁佢老婆咪技蘭囉。 技 蘭係。就咁咯，咁你可以咁样睇都得，咁其实佢每一集就唔同嘅，系咪咁啊？分裂 错， 系唔同人、唔同性、唔同故事，咁但系 全部都如果系咪？ 如果系啊，即系佢嗰个主题。 咁同埋系咪唔系集集都系时装剧嚟噶？有啲 咁我真系唔知道，我哋成唔知第啲集数冇睇过嘅，因为呢个唔算系一个非常出名嘅一个劇集嚟嘅， 明白。 因為你世界奇妙物語就好出名啊嘛，即係直情有做。咁跟住佢再跟住有個叫《木約怪談》，其實香港嗰時老翻都有出啦。 嗯。 不過嗰時出就97之後先有出啦，其實佢95開始佢就冇出嘅。咁啊97佢就有出，咁嗰出咪就係講埋娘子嗰度咩惡靈學園啊嗰集啊嘛。咁嗰時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啊，你記唔記得啊？馬小玲啊，佢咪有個佢自己扮翻嘅阿依靈。二婆啊， 其 實都係抄嗰個日劇噶嘛。 好嘅。 咁其實佢係啲短期嚟嘅啫，可能做廿分鐘定廿零分鐘咁樣嘅啫。咁佢一個裏面咧就有三個故仔嘅，即係講冇咗怪談啊。咁但係呢一套就唔係啊，佢每一集係做曬成 個 鐘，咁就係嗰個一個單元，咁就完咗第二個禮拜咧就做另一個故仔，係咪應該係咁啊？如果冇搞錯，因為嗰時我都冇睇過呢個嘅，係因為嗰時我哋都有個習慣就去日本鋪租。呢啲嘢睇，但系呢套真系冇睇喎。我相信唔系，真系唔系咁出名。 唔系咁 hit。 佢系剩喺呢个煙花。 系啦， 咁獨立呢、這個，但系呢個獨立呢個爆咗，係啲當年爆咗。 可能係因為岩井俊二本身係一個文青啊，定係咩咧？定係點啊？即係個天才啊，係咯。 都係個才子啊， 一個才子啊，係咯。咁可能佢呢一集就特別處理咁樣咁咯，即係但係其他人嗰啲就已經即係跌咗落海，執唔翻㗎啦，係咯。 咁但係呢套因為 好睇㗎，但係你唔會睇咯，因為你冇嘢， 明白？ 佢令你睇啊嘛，係咯。 咁當年呢套就咁樣 hit 咗，就當年已經有套電影啦，我理解係 啦。係啦，總之佢之後就好似去到95年啊，定幾多年？ 95年。 就整咗套戲咯，咁但係套戲其實 係 拍過啊，定係其實只不過用呢個電視劇去叫砌翻個戲出嚟， 砌翻套戲出嚟嘅啫，都係。 即係其實同一個嘢嚟嘅啫， 明白 係咪？係 OK， 佢其實上網有得睇嘅，係。 係咯，我 YouTube 打，即係你 send 俾我打嗰個乜鬼煙花嘟嘟嘟嗰個就 煙花其實係打直睇定打橫睇啊嘛， 冇錯， 本個名真係咁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到底係打橫出翻嚟啊，定打直出翻嚟啊咁啊？ 係煙花兩個字啊。 好，咁啊， 交代完未？ 交代完。 我都过足瘾啦。好，咁啊，之后听下你啲高手再讲下啦。 我之后嗰啲唔关事噶啦，开始讲 Star Trek 噶啦，转头。 好， 系，冇问题。OK， 系啦。好，咁下个礼拜有咩同大家讲啊？北达有冇咩戏？ 我又真系唔知要下礼拜。 知唔知啊？ 科幻又真系。爱情奴隶手嘅之后你话， 爱情奴隶手， 叶念心啊， 哇！ 我连我套套叶念心我都招呼噶嘛，呢套 终于冇 story 啦，今次 系啦，但系转咗新人啦，就系 犀利啊！呢个恐惧斗室高海玲啊， 系啊，唉，呢个全影 OK 啊，唔系啊，阿 Stephy 啊，转咗去拍杜汶泽啊，笑片唔系啊，竟然又正经啊，打柔道啊，我真系拗晒头啊，系啊， 系啊， 嗰套柔道乜鬼话我唔记得啦， 唔系龙虎榜， 又或者我睇过呢套，有冇睇过呢个画头啊？ 我唔记得啦都， 系咯，个画头好正经嘅，唔系笑片嚟个，杜汶泽自己做导演噶，大佬， 哦，我知空手道啊嘛，系啊， 空手道系柔道， 但系攞奖喎呢套，你攞奖话笑佢交，系啊， 我冇交啊，我冇话佢交啊， 我咪交啦，咪交啦，认真拍噶。即係你話佢撞得幾怪點解？ 我奇怪啫嘛，即係 Stephy 嗰邊同阿杜汶澤搞到正經嘢呢下，你唔奇怪咩？ 係啊係啊，正經嘢。 即係突然間有一套嘢係啊阮瓊丹啊吳君如，但係正經嘅，你會覺得好出奇噶嘛？係咪先？ 都係下個禮拜講得嘅有《銀翼殺手2049》啦，同埋媽媽。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系 啊， 有妈 妈，有 Bay Runner 咯，就 系 我呢度大嘢啦，系啦， 大嘢。 我哋一阵会讲落去，会讲到呢个 Bay Runner 噶啦，放心。 冇错。 好啦，就咁，好啦，唔该晒，唔该晒。 好啦，咁我哋依家系咪讲呢个 Philip K. Dick 嘅电子梦啊？ 喂，系啦，咁何许人啊？边位嚟噶呢个？咁其实就系呢个 Bay Runner 啦，吓，即系佢哋所谓嘅银翼杀手啦，系，我好唔中意呢个名啊。 系，即系2020啊，香港叫。 系啦，咁就下个礼拜就有呢个几多话？二零啊几多？ 二零四九啊，应该系 2049系啦，即系卅年头嘅故事喎。咁啊，原作者 Philip K. Dick 嘅一个古仔啦。咁佢正就系叫做电子，即系其实你电子梦会唔会梦到电子羊嘅一个原本嘅戏名啊？ 系， 即系可能我唔知而家啲人明唔明咩意思？点解咩电子羊？其实即系以前啲人发梦就数绵羊噶嘛，一只羊、两只羊啦。咁如果机械人发梦，会唔会数电子羊咧？即系咁样。 系。 咁就好奇怪啦！即系其实实际 Bay Runner 入边嗰啲唔系机械人嚟噶嘛？ 系嗰啲系。 嗰啲 Replicant 其实系有血有肉嘅，即系叫人造人啦。你当好似龙珠入边嗰啲十几号啊？ 哦，十。我记得十几多号都系啊，十八号啊。 唔系，佢最初有个大只佬，嗰个真系机械人嚟嘅。 嗰、那个应该系16噶，好似系。 即系总之，佢后屘可以同阿无限生仔咁，嗰个就好明显系人嚟噶。 十八啦。 咁但系好似佢都系改造嘅啫，佢嗰个就不过你唔好理啦。即系总之佢呢啲意思就系、是、咧，其实佢一个生化嘅机械人，咁你咁谂都得。即系总之佢系有血有肉，佢冇机器嘅。 嗯、 即系总之 DNA 做出嚟咁啦，你当吓。咁但係佢係有血有肉，你一槍打死佢嘅可以係嗰啲，不過佢當然佢個體能嗰樣嘢都比常人即係大咁啦，因為佢基因改造整出嚟都係去打仗啊，或者做一啲即係體力嘅工作咁嘅，咁、 嗯、 當然或者一啲厭惡性工作啦，即係性工作啦，意思啊，都係嘅。咁雖然咁，咁嗰班雞其實都好大力嘅，即係佢如果佢要大力佢就咁。嗯咁你就当佢哋其实系一啲好似奴隶啊，其实你咁谂其实系一个新奴隶制度嚟嘅。咁明明佢哋系同常人系冇分别，即系 not even 佢系机械人。咁啊点解佢受到不平等嘅对待咧？咁如果你系佢，你又会唔会想起革命咧？咁其实就系讲紧呢样嘢。咁啊原先嘅故事就 系 讲下夏利信福啦，即系下个星期讲嗰度即系会做嘅所谓人嘅杀手啦，系括住啦，咁啊。咁佢當年嗰套呢就係講佢係一個警察，咁而佢係一個特別嘅警察嚟嘅，佢就係專去追捕呢啲叫 replicant 呢啲咁嘅，即係意思走咗出嚟嗰啲啊，即係佢唔係去返返佢原本個工作崗位嗰啲，佢走咗出嚟，咁亦都甚至乎扮成咗，唔係佢哋只不過扮成咗人啫。 哦 ，OK， 即係扮成咗普通人，佢其實都冇咩反抗嘅，佢只不過係即係你冇綠卡咁喺美國度做工咯， 嚇唔做奴隸咁樣啫嚇。 唔係，即係直情係好似啲非法移民咁嘅啫。其實佢哋差唔多係，咁你就，但係你起出嚟咧，見一個要殺一個喎，唔係掟翻你走啊。係，你咁諗啦。咁佢哋當然就盡量唔會俾你發覺啦。咁佢哋用咩方法去 detect 佢？其實佢同普通人根本都冇分別。 係啊， 係咯。咁你話非法移民都仲有個樣子你睇啊，Chinese 嚇啊，係咪？咁又或者你係都係印巴裔咁，你都個樣啊，係嘛？ 啊，即系总之你走个白鬼非法移民嚟都得嘅，咁啊，但你一般唔系啊嘛，咁你死啦呢班咁嘅 replicant 根本系一样嘅，同普通人嘅，其实就冇乜唔同，咁有咩唔同嘅？佢其中一样唔同就系佢哋生出嚟咧就已经系大人嚟嘅， 系， 即系佢唔系凌波丽要细细个咁整出嚟嘅，即系佢唔系正常咁空嘅人出嚟，佢整出嚟嗰阵佢已经系大人嚟嘅，咁佢冇童年嘅， 嗯哼， 咁所以咧佢有架机咧，其实佢都可能系测谎机嚟嘅啫，我怀疑其实系。咁只不過佢就係問佢呢啲關於童年嘅問題嘅時候咧，咁就會 check 到佢係講大話。 哦，咁樣。 咁同埋咧，佢哋自己當然會偽造一大堆關於佢自己童年嘅嘢去呃你嘅。咁但係當然嗰啲係偽造嘅 data 嗰啲嘢。咁總之佢哋就靠住一部咁嘅機，即係佢有部機嘅，影咗隻眼咁樣，佢就可以喺度問佢測謊機咁樣，佢就可以 check 到佢。咁但好奇怪咧，咁平時嗰啲你梗係 check 到啦，咁啊。做低佢㗎喇要，咁如果係嗰啲即意思佢走咗出嚟即扮咗人嗰啲，即扮咗普通人呢就咁喺人類度生活，咁其實佢唔係㗎嘛，佢係 replicant 嘛，咁嗰啲會俾阿係水屋肥低，因為唔係得佢㗎，即係總之佢哋嗰啲部隊都會咁㗎，咁佢就但係呢後尾就認識咗個女，其實嗰個女應該就唔係人嚟嘅，但佢就唔知點解又可以呃到佢哋㗎喎。系啦，即系你当佢呃到个测谎机啊，但其实佢系好明显佢唔系人嚟嘅，即系嗰个女主角啊，即系 replicant 嚟。咁但系甚至乎咧，最尾佢就系想系同呢个女仔走啊，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反烏托邦嘅啫。当然佢后尾有一场同嗰啲即系嗰啲叫做恐怖分子啲嗰啲打咗一场啦，打到争啲死啊。咁但系最尾都搞掂咗，咁佢同个女主角逃离咗呢个，其实嗰度系 L A 嚟嘅啫，都未来嘅 L A 嚟嘅。咁如果佢帶咗逃出嚟之後咧，就唔再係一個城市入邊咁烏煙瘴氣啊，日日好似烏天黑地啊，落住啲毛毛雨，佢其實出嚟唔係喎，風和日麗，周圍綠草如茵嘅喎。係啊，唔知點解咁啊，好明顯係一啲反烏托邦嘅故事啦，因為佢都算係幾元祖一啲反烏托邦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咧後屘你會意會到就係咧，有機會其實係咪連夏里信福都唔係人嚟嘅咧？係，佢會留低咗一個咁嘅疑問。好啦，咁呢個新版啊，下個禮拜嗰個新版咧，就會應該佢就係人啦。如果唔係，佢就唔會老啦，同埋佢唔會咁長命嘅。因為其實咧，嗰啲 replicant 咧，佢整咗佢個年齡係有限嘅。係，即其實得幾年命嘅啫，佢哋全部都係。 有啲悶咗個咁。 係啦，係啦 ，exactly 係 exactly。咁但係咧，好似嗰個女唔係咯。 哦。 即係至於嗰個女主角係特別㗎，唔知點解嘅，佢冇解到嘅，系啊，咁总之佢就留咗好多谜，咁就完场。咁你到底今次啊呢套戏又会唔会解翻当年一啲嘅谜团咧？咁啊唔知啊，咁啊下礼拜入场啦。OK， 好，咁啊呢个原本故事嘅介绍呢度咧，咁啊要讲翻就系，咁啊好啦，不如嗱，讲咗《Philip K. Dick》嗰个之前，系咪我哋留咗要先讲咗嗰个前传嗰个卡通先啊？不如讲讲呢个先啦。既然讲开呢度，讲咗呢个先咧，阵先讲翻《Philip K. Dick》嗰个电视剧先。点咧？ 咁啊！ 但呢個新啲又睇咗， 系我叫望咗啦，但系因為冇字幕嘅關係，其實我唔係太知佢做咩嘅。咁啊，就係見到， 但係嗰個好短嘅啫，十分鐘、十零分鐘多啲嘅東西啊。 咁 咪由呢個 Cowboy Bebop 嘅導演啊去主理，係啊，但係又唔係嗰啲樣有嘅，佢反而係人啲嘅畫得今次。 係啊，係啊，嗯，咁 係咁係點啊？咁係點樣？係一個乜嘢嘅東西嚟嘅咧？ 其實佢就。讲嗰个女系都系啲 replicant 嚟嘅，应该。 唔系，首先佢个故事咧就系讲紧夏里信福嗰个故事之后嘅时候啦，但系佢唔系隔咗好多年嘅，就反而咧同呢一集戏隔嘅年份多啲嘅，即系总之佢讲咗个 in between 中间嘅故仔，但系就接近上一集多啲，系啦。唔系佢，或者咁讲咧，简单讲，佢主要都系讲佢哋嗰班人开始想发动一啲恐怖 袭 击或者一啲叫做革命，系啦。咁初頭就有個人就救喺街邊就救咗一個女，咁個女似乎就係啲 replicant 啦。咁因為嗰啲人類都開始去殺啲 replicant， 咁依個冇理由啲 replicant 唔係好大力，因為佢哋唔會反抗嘅喺正常情況下。佢話佢哋係俾人類咧個服從性係個佢唔知係高嘅定係完全會服從啊，即係你殺佢佢都唔會好似唔會反抗咁嘅。咁就變咗好多人都即係去殺呢啲咁嘅 replicant 啊，因為知道佢哋有即係有啲開始有啲唔穩定啊，或者有啲危險啊咁。 咁啊搞到即係街頭好多呢啲嘅殺 replicant 嘅事件同暴力咁，咁啊結果就有個其中一個走出嚟救咗個女，但其實嗰個人都係 replicant 嚟嘅，咁佢就話佢跟住又唔知點啊搶咗貨車咁咧，其實好蒙太奇嘅，跟住嗰個原來要執行一個任務去襲擊一個、那個咩算唔算一個基地啊嘛，係嘛？ 啊，應該係啦。咪咁我點講到底個狗咩嚟？ 咁佢就話佢其實以前佢嗰個人咧，都係一個士兵咁樣，咁但係佢就話原來佢係咁打咁啊，發覺啲敵人其實原來都同佢一樣，都係 replicant。咁佢話根本啲人只不過當佢哋好似啲玩具咩 toy soldier 咁啦，佢話就放佢落去打仗，根本就係咁嘅啫，佢冇意義嘅。咁佢話其實佢哋都想揾到佢哋嘅意義啊。 嗯， 其实他们跟人没分别的嘛，你明白吗？即是他那个，他只是他那个设定啊，还有他整出来没有童年，但其实他都是正常人的思想的。他都是人来的，其实是啊。那他都不想自己好像一个没意义的一个生命这样的。那他就，为什么你人可以有你自己 的人生或者意义，我们不可以先？为什么我们要好像个工具被人用才会觉得？那你当这些就是一些叫做觉醒了的一些 replicant 啦。咁佢就想發動一個襲擊，係做乜嘅咧？就係原來佢想整一個大嘅即係叫做咩咧？嗰啲叫做脈衝波咁嘅嘢啦嚇。咁就想整停整壞咗嗰啲電腦，咁佢就會冇曬佢哋即係邊個係 replicant 嗰啲嘅 data。係啊，咁佢話會好徹底嘅呢一個做得，唔會話有咩留底嘅啦今次。咁所以佢就要整咗個好似人唔知乜鬼射咗個火箭上去嘅，其實佢嗰個嗰度好似個基地定唔知太空總署乜嘢啦，咁原來佢有啲內奸喺入面咁，咁所以佢總之後尾殺到入去，咁總之後尾個計劃都成功啦，咁射咗佢上去，跟住仲核爆咗，我都唔知做乜嘅其實，咁就講佢嗰個城好似 black out 咗，佢嗰呢個呢、這個短嘅故事就係叫做 black out 啦，就係咁啦，咁佢跟住就冇講噶啦，咁、那個女亦都俾人射死咗嘅。即係嗰個 replicant 女呢度咁就係咁噶，咁好短嘅啫。咁後屘係咪嗰個人係咪挖咗隻右眼出嚟？係 啊， 見佢行翻出嚟嗰陣，因為佢話咧，佢哋個特徵就係個右眼眼珠係會有偏好喎。 嗯， 即係會寫咗嗰啲字喺上面咁樣，唔知道點整佢啦。咁係咯，佢又唔係機械人嚟嘅，咁但係所以佢就變咗單眼咁行翻出嚟。咁但係呢個角色係唔係喺個嚟緊個電影版都仲會喺度嘅？我唔知啊。但佢都好似有個係咁樣叫做係即係指使第啲即係 replicant 去即係好似起革命嘅人物嘅，似乎都係咁。佢第一集嗰時都係㗎啦，係咪有個人去即係後屘就係同阿夏利松打嗰個嘛，係咁、每次都會有個好似咁嘅教主咁嘅人物嘅，係啦。咁啊咁啦，咁好唔好睇我唔敢講啦，不過就點都睇嘅，係啦，係啦。咁因為當年咧，呢個對未來世界嗰個描寫啊，主要係佢哋係好前衛啊，即係佢已經諗到就係、是，即係雖然嗰度係 L.A. 咧，但係其實係好華洋雜處嘅，即係其實即係香港咁啦嚇。咁啊有好多唔同種族嘅人喺度住啊，咁好多中國人或者亞洲人喺嗰度，咁啲鬼佬亦都平時係食面啊，即係揸筷子咁喺度食面啊，咁樣嘅。咁其實嗰時未係好普及㗎，如果你講當年現實上。 嗰陣時啊， 即係現代就好普及咋。而家你見啲鬼佬好多人都識揸筷子食壽司㗎啦，冇乜特別咁。但係當年佢就係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其實佢目的唔係對未來去做出估計或者 predict， 其實佢係只係設計，佢覺得未來世界係可以咁。咁的確後屘真係向呢個方向發生啦，係啦，亦都好多巨型嘅幕牆電視啊咁。咁當然暫時都未去到成座大廈好似個電視咁嘅。咁但係你巨型電視喺度賣廣告啊，廣告入面有啲技藝。咁你後尾攻殼機動隊其實咪好明顯係抄呢樣嘢，抄呢樣嘢，佢都講到明係 Baywinner 嘅叫做日本動漫版嘅，佢哋嗰時都 咁你 都冇 加新嗰套 隱藏呢樣嘢， 真人版啊更加添啦。 嗰套真人版佢似 Baywinner 多啲添啊，反而冇咁似到動漫係。咁所以你呢一種咁嘅設計都係由呢個 Baywinner 開始，所以其實好經典嘅呢一樣嘢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實質講嘅年份其實佢唔係好遠嘅喎。佢都系讲二零几多啊？ 咁二零二零 啊，咁样咁其实好近啫嘛。我哋都一七咯， 系啊。 咁边有飞天车啊？老实讲啊，咁啊真系冇系咯。我哋有冇 replicant 咁啊？咁啊 唔知啊， 唔使啊。啲人都好愿意出嚟做鸡咁，使咩 replicant 啊？系咪？即系佢就讲到系因为你啲人唔愿意做呢啲工，就搵啲 replicant 做啊嘛。咁但系唔系啊？系咪？而家系越嚟越多人出嚟援交啊？系咪？ 都唔使話啲咩啦，咁你依家做緊啲工咁又但又好低人工嘅，咁你咪又係照做，咁咪同啲 replicant 有咩分別啫？ 如果你有 replicant 就惨啦，佢哋连呢都冇得做啊。 系 咯，系咯，千祈唔好整啲 replicant 啫，系咯，即系而家唔使整 replicant 啊，系啲人已经系 replicant 啦。系咁啦，咁啊，咁啊，都冇乜童年噶呢样嘢都系嘅。 哦，都就嚟系啊。 唔系就嚟，已经系啦，系咯。考完 TSA 又要考咩啊 ？DSE 啊？系咯。 都冇咩童年啊。 系咯，啲细路仔亦都唔睇动漫系嘛？ 系冇错， 即系已经睇紧股票啦，系啊。边有童年咧？系咯，即系一细路嘅测谎机都 check 系嘛？一 B B 擘大眼已经买紧股票啦，咁诶你系 replicant 嚟嘅咩？系嘛？冇童年。 B B boss 啊嘛， 系 B B boss 啊，大佬，咦冇睇过咸蛋超人喎？冇诶系咁样 check 系嘛？系嘛？ 个 即系两 replicant 问翻你嗰啲剧情系嘛？铁甲万能侠第几集啊？发生过啲乜嘢咁啊？答唔出嗰啲系 replicant。 我都未睇过。 系咯，问翻你啲蒙面超人嗰啲系嘛？系咁啊，咁啦 ，OK， 好，咁啊好啦，咁啊呢个短片就系咁嘅啫。咁其实好唔好睇？OK 啦，即系我觉得佢咪即系好似系 Animatrix 咁咯。不过今次系犀利啲，套戏都未上就已经做咗先啦。系啊。咁其实佢仲有冇第二啲㗎？係咪就係得呢一个卡隆定佢整咗几个㗎？ 咁唔知喎，暂时都只係见到呢个咗。 係啦，咁佢就当係呢个电影嘅叫做前度漫画或者前度动画咁样。因为你见到个电影里面呢佢都係影过呢个核爆呢样嘢㗎。咁但係真係唔知喎，咁系咪真係中间发生过呢个咁嘅事呢？咁即係个电影可能都係再提返嘅，我怀疑。係啦。咁所以佢点解变咗佢又点解会有啲好似废墟都市呀咁嘅嘢就可能系咁。系咯，不过咁样其实好咩？咁咪冇咗之前 Blade Runner 啲嘢咯，系咯，咁啊唔知啊，到时入场睇啦。好啦，咁啊讲翻个 Philip K 的嗰、那个Electric Dream 系咪嗰只？好啦，咁啊做乜嘅咧？咁因为咁第一集都几 Blade Runner 嘅，其实系咯。 系。 不过佢就唔系讲 Replicant， 佢系讲一啲有读心能力嘅人。 冇 错。你就当系咁啦，读心者咁啦吓。咁其实佢做翻啲嘢都差唔多嘅，同 Blade Runner 咁。不如新年简单讲讲。 但系咁佢嗰个时代，你又觉得硬系唔系现代嚟喎个样，啊啲人着晒啲， 佢玩啲steam punk嘅，即系佢又好似旧旧地咁，但系佢又唔系现代嚟，系咯，你当佢啲怪啲嘅未来咁啦，系咯。 嗯。咁啊， 佢又冇高科技嘅喎，其实又系咯。 冇喎、啊，又唔觉喎、啊，吓、啊、好似 佢、 那個、 只系有嗰啲叫做读心者咁嘅人。 已经系好高科技嘅。嘅嘢 啊！佢唔系科技嚟喎，佢哋出世未出世都有啊！嗰、那个女仔成话佢喺子宫嗰阵已经可以读到个猫个麦喎。 已经系啊， 系啦，即系佢唔系玩科技嘅呢套，系咁你讲下咁实质讲乜嘅故事？ 哦，咁实质啊讲 简单讲得 吓嗰个不过当然我都系跳睇啊，我都冇睇晒成。 唔紧要，系啊，都几慢嘅，因为啲都系啊。 唔系同埋好多嘢。 讲一讲实质讲咩？简短讲得噶啦。 咁啊，讲佢 关于乜嘢得噶？ 哦，关于就系嗰、那个佢嗰、那个女主角嘅，就系已经系呢啲追捕好 诶读心者啦， 读心术嗰啲人啦吓，咁睇下边啲人系反抗嘅嗰啲咁啊，捉佢哋咁啊，即系帮政府做嘢咁嘅吓。咁啊后屘 即系总之，佢一个差佬就拍一个读心者咁啦，你当系啦。咁啊个差佬系男人，个读心者今次呢个就系个女咁啦，你当其实佢都好似 partner 咁嘅。 咁系咪一定系一男女咁啊？唔知啊。 唔系佢呢个男女主角系咯。咁佢呢个古仔咧就叫 Hood Maker， 即系嗰个叫做个头粒啦 ，Hood 啦，你当啊呢度个意思，头粒边个整啲头粒就咩头粒咧，乜粒咧咁样吓。咁、啊、原来就有人整啲胶粒吓，啲、啊、真系胶粒嚟嘅啫，乜粒到个头度，咁佢好似个蒙面咁啦吓，整、啊、到前边啊，懒好似好恐怖咁嘅，即系有个面咁嘅， 真 系 有 个 面 嘅 吓，佢唔知点解个头粒。 系啊，咁其实佢都系一个。佢又话佢唔系胶嚟嘅，但系我睇落去似胶啊！佢话佢哋唔知系啲咩布啊，唔知啊，即系我就觉得其实只不过啲 Halloween 胶粒嚟嘅啫 ，OK， 粒晒成个头。佢话咧，佢嗰啲特殊制造嗰个物料咧，粒住个头啫，嗰啲读心者读唔到你个麦嘅，佢就 系 咁讲嘅。咁同埋，我觉得佢都系为咗整个诡异嘅感觉俾你啦，嗰个样好衰嘅咁啊，总之佢就发觉有啲唔同嘅人咧，都会有呢个咁嘅面罩。咁啊，即系话呢个面罩其实 系 有一个人整出嚟供应俾佢哋啦。咁佢哋就初就主要就想查到底边个系呢个 Hood Maker 咁嘅一个故仔。系啊， 咁但中間當然發生咗好多啲即係悶到抽韌嘅劇情啦 ，OK 都唔講啦，即係成日講嘢、講嘢同講嘢咁嗰啲嚇。咁、咁有時又唔知嗰、那個有個黑婆上司到底又唔知同嗰、那個、那個警察講咗啲咩，梗係塊玻璃聽唔到。咁但後屘就發覺原來咧，即係追查之下啦嚇，咁、佢又搞到嗰個女主角又唔知點開始又中意咗呢個差佬啦，開始呢個 partner 開始有啲感情發生。佢話點解咧？佢話佢平時咧。即係佢哋唔平時唔會專登去 read 啲差人嗰啲 mic 嘅，因為佢哋 read 都要發功，即係咁係犯法嘅。佢就成日 read 第啲人，就唔好 read 佢哋咁。咁但係嗰個人就成日叫佢你 read 我啦，唔怕啦咁。咁但係佢又 read 唔到啲乜嘢，因為佢話啊話佢話同佢相處點解覺得好舒服咧？就佢同其他人相處成好多雜音嘅聽到。咁但係同佢相處佢冇喎，佢話啊個心好平靜。佢初係咁樣解釋，咁但後屘就唔係咁嘅。咁佢都搞咗大輪之後，最後就。找到個科學家咁原來嗰、那個即係個方好似之前都係去整呢啲嗰啲讀心者出嚟嘅、 哦。 其實嗰啲讀心者都唔知佢有咩關係嘅。你見佢又好似細個又俾佢哋捉住咁樣就係啲神經咁樣。但係佢唔係佢哋整出嚟㗎，佢都話佢子宮嗰陣時 有 呢、這個呢、這個 啲傷痕喺個身度。 係啊係啊，佢塊面就咁一笪紅色咗咁樣嘅。係啊，佢唔係生出嚟有喎，係俾佢整到咁樣。咁其實佢又冇好詳細講㗎啦。咁最屘後屘又揾翻嗰個博士話失咗蹤，原來就係佢整嘅嗰啲面具。咁、 okay. 但後屘揾到佢嘅時候咧，個男將明明叫個女唔好跟埋嚟啦，你喺屋企等我啦，即搞完嘢嚟啦，之前已經嚇。咁但係嗰個女又唔聽話啦，又跟蹤佢去咗嗰度啦。咁結果就搞到咧，連嗰啲其他讀心者都發現咗，因為佢 read 到佢 mind 噶嘛，佢自己都有好似即係分類型人咁啦。你當我哋有。可以通到信嘅咁，結果嗰啲人又去埋咧，咁結果嗰啲人就要殺咗嗰個博士同嗰個男主角。點解咧？佢就發覺原來嗰個男主角原來個博士就話佢係一個武器嚟嘅。點解咧？佢話原來佢個能力就可以 block 到嗰啲讀心者啦。 嗯。 咁但係當然佢呢個能力就話佢係要訓練出嚟啦，即係佢都係有一個潛能再訓練啦。佢唔係話即係就咁啊有嘅。咁所以佢點解話一路都 read 唔到，或者覺得佢好平靜嘅，就係因為佢根本 read 唔到啊。係、咁點啊？最尾點啊？ 哦，咁最尾咪啲人都照喺度放火咁烧晒啲面具咯。 系啊，咁啊，总之后屘争啲烧死埋佢哋嘅，等个男嘅嘛，系咁，即系个女啊，因为出咗去锁嗰度门啊，佢系咁拍门叫佢开门咁嗰啲咁嘢啦。 都冇人嚟啊。 买咁佢拧转面唔理佢啫，咁但系佢就叫佢你尝试 read 我麦咧，我唔会保留嘅咁嗰啲咁嘅嘢。冇，佢都冇影，佢咪总之一路到尾佢都冇影到开门咁咯。咁系咪有佢夹生烧死定点？我都唔知啊。咁啊，總之呢個古仔就過一段落啦。不過佢個社會構造啊，同埋佢哋做嘅嘢，其實都幾悲憤啊。即係咪又係一個警探，係咪？跟住又搭咗上一條女，咁嗰條女呢度就變咗係讀心者，咁佢悲憤啊，只不過嗰度就係個 replicant 啫嘛，係咪？ 好相似，好多嘢都係。 即係好多嘢好相似嘅，呢個所謂第一集就係咁啦。咁不過我就唔係覺得好睇啦。即係如果佢換咗做一個。即係咁嘅讀心者故事，咁佢因為佢呢個讀心者故事，佢想講嘅嘢就唔一樣嘅，佢就唔係講奴隸主義呢個問題，佢變咗係講一個私隱啊，其實係，即係等於你而家政府話要睇曬你嗰啲電郵，咁即係一樣啫嘛。其實佢係講呢樣嘢啫嘛，係咯。咁啊，所以你睇啦嚇，咁你睇下中唔中意咧？我啊麻麻地，因為幾悶啊，第一個故仔。好嘅，咁好啦，咁啊講埋第二個故仔啦，講完未啊？ 講完啦， 即係大家可以攞嚟對比翻《Baywinner》啫，意思行。咁啊，第二個故仔啦。乜完全唔關事個，第二個真係另一個古仔嘅。你代即係每一集一個短篇。咁第二個古仔咧，就係講嚇。 總共十集。 嚇、啊，即係暫時做咗兩集啦，或者我哋見到兩集啦。咁第二個古仔咧係太空啊，呢個冇咁悶啦，起碼講太空啊。咁原來佢就話，哦，佢嗰個太空時代咧已經，哦，冇咩秘密㗎啦，成個宇宙差唔多佢哋都去過曬㗎啦。咁啊，即係唔係已經唔再係即係對太空有乜嘢冇乜嘢㗎啦，即冇地方未知嘅 ,ok? 咁就話呢佢啲只不過係個爛鬼太空旅行社嚟嘅啫佢個主角。咁一個鬼仔就加林雪咁上下嘅一個中國佬。 不 都幾林雪過嗰個。 嗰、那個咪就係阿王囉。 係咪就係、是、阿王㗎嘛但佢呢個林雪好多㗎喎。 係有頭髮㗎嘛呢度。 佢鬼死林雪過呢度直情。係囉。我即係就係阿王啦即係就係奇異博士嗰、那個。那個所謂啊，那個叫做隨從啊嘛，之後嘅，即係佢個戲又唔係隨從啦，但係本來應該係佢隨從啦，如果係個漫畫好似話，即係佢個管家咁啦，有啲事係嘛？ 係你當係咁啦， 係啦，黑執事啊嘛， 咁啊，我叫翻做阿林雪先啦。 系。 咁啊，做咩咧？咁啊，林雪就好鬼咩鬼嘢嘅，即系平时啊睇咸嘢啊咩啊咁啊收工咁。咁初初佢哋又好似好鬼认真咁噶嘛，又要即系带啲人去睇咩星云啊咩咁。 做嘢嗰阵时好认真嘅。 即係整啲 special effect， 整到啲顏色整到好靚咁嘅，咁但係其實佢又講到好 epic， 咁又話咩嚟到呢一度宇宙咩見到呢啲奇景咁啊，可以細心欣賞神嘅創造，咁跟住佢，但係佢哋自己講完都秒嘅，都好似啲咁嘅爛鬼對白，都係呃遊客先講嘅，佢覺得都唔知幾鬼冇咁悶，成日都嚟睇㗎啦，咁當然係嘅，咁實際上作為一個大街，當你日日都睇嗰個明星嗰陣，真係都冇乜好睇，幾壯觀都悶啦。咁佢就其實都係全部都係廢話，咁佢只覺得咁佢播曬音樂，整曬 effect 咁樣等班遊客好開心咁拜拜咁落船拜拜。咁但係其實佢哋隔住啲玻璃喺度笑嗰班友啊，即係林雪啊，即係好衰格嘅，即係話班老襯啊啲咁嘅。好啦，咁收工咁點知收工嗰陣咧就有個阿婆啊。就嚟敲門喎，咁所以佢就嗌出去，喂，收工啊，第日嚟啩，咁即係好嘅差佢啲態度啊。咁但係原來阿婆就撞聾嘅，就聽唔到啊，繼續拍，拍阿林叔，等我嚟咁。咁當然林叔之前都有同個女朋友通訊嘅，咁個女朋友成日話想，喂，我哋喺度幾年㗎喇，幾時先可以即係搬翻去嗰個好啲嗰個星球啊，即係嗰個比較即係嗰個叫做咩首都咁啦，你當佢個算係首都星咁啦，咁但系佢就话佢睇咗个电邮就话，即系唔得啊，佢嘅申请唔得，咁我成日觉得呢啲系咪即系你几时买到楼咁咧？我当即系现实啫吓，你当系咁啦，中国女朋友就日日饿佢，咁啊想散噶啦，咁啊好唔开心，咁佢又同个林雪讲话，其实佢自己就冇乜兴趣去嗰个首都星嘅，不过系条女想去啫。咁初初佢就唔咩嘅，咁唔想 involve 嘅，咁点解咧？因为嗰个婆咧就放咗入嚟咧，咁个婆好得意喎，有个黑执事同佢一齐，就一个机械人嚟嘅 ，CVPO 咁嘅， 系啦，但系你当系好似黑执事咁样，又跟住佢咁，称住兼银纸，当然佢又冇影入边系点啊，即系佢个世界嘅钱嚟嘅 cash 嚟嘅， 佢话系啊， 咁佢话可以俾 cash， 咁啊话咧嗰啲嘢咧系够佢哋咩五年嘅收入啊， 冇错。 吓咁啊！哇，见钱开眼啦，林雪生系嘛？哦，好好咁，所以边咧？佢话要去地球， 系 咁，但系个林雪已经知道，喂，地球毁灭咗噶啦，喺佢嗰个时代已经佢话系一次唔知太阳风暴定唔知乜嘢冇咗噶啦，嗰个地球已经咁佢就唔想呃阿婆，咁但系林雪冇出声，系佢鬼知咧， 大佬， 佢吓。 即系啲咩啊？嗰笔钱 系啊，系咯，佢话咁多钱，佢话你揸住呢笔钱啊，你又可以去嗰个咩首脑星啦，使乜申请你去嗰度买楼买车乜都得啦，咁样咁佢讲到好似好多钱咁，我唔知嗰个实质几多钱啦，等于佢哋，因为佢唔系计紧多拿嘅，你唔知 啊？总之系佢 咁依家唔好理佢啦，总之嗰笔钱好多钱，佢话我哋一人一半啊，都话下半世，佢讲到可以退休啊，唔使做啊，我又唔知点解五年嘅未死唔使做，我又唔知点解。系咯，可以咩？五年啫， 你赚紧几百万一年啊嘛？ 唔知佢啦，即系总之佢讲到，即系唔使都噶啦，有嗰笔钱咁讲到，咁冇乜好啦，咁佢即系咯，咁佢又睇个电邮又唔批又唔成个女朋友又，算啦，我加入啦，佢说唔想呃人啊林卓，咁算数啦，睇先份上，咁结果就出发。咁明明知冇噶啦，咁啊，林雪就咁带佢睇咩，都冇地球睇咩，咁佢咪老作咯，佢就唔知揾咗个唔知咩星系，嗱呢个星球 嘅 样 咪 有啲似地球咯，咁嗰啲乜似地球啊灰色嘅咁，我到时加啲颜色落个画面度，咁咪变蓝色咯，咁即系佢哋平时都系咁嘅，因为话佢哋系啊，去睇嗰啲星云嘅，本来唔系咁靓，佢就揾啲电脑 effect 去改下色啊咁。即係佢睇住個玻璃，佢都可以改色嘅喎。因為可能嗰個玻璃唔知咪有啲投影咁啦，我唔知係點啦。咁佢話個顏色唔同啫，到時我哋改一改佢咪得咯。我哋平時都係咁改，咁總之又好似係喎，又過骨喎。咁即係，但係佢真係個心係唔安樂嘅。林卓又同埋好似呃人咁。咁中途咧，個機械人仲同佢講咧，其實佢個主人咧，即係個阿婆咧，佢得翻兩個月命嘅啫。即係佢話佢已經幾百歲啊！即係以當時嘅醫學咧，原來人可以撐幾百年，但係佢話個心臟。已经唔得噶啦，佢话应该佢两个月后就会死嘅，咁佢话呢个佢应该就佢最后一次嘅旅程啦。哇，咁啊男主角教得更加唔啱啦，系咪先？即系人哋即系最后愿望啊，咁你仲呃人，咁但系冇办法啦，佢又好似真系等钱或者点样咁，咁都唔出声啦，唔出声。 咁后屘个机人咧，亦都发现咗佢哋，即系原来系假嘅，即系冇飞嗰度根本就唔系咩太阳系，唔系佢哋要去嗰个地方。咁但系个机人都冇出声，虽然佢知道咗，因为佢都唔想令呢个阿婆失望啊。 冇错， 好奇怪啊，系。虽然大家个立场唔同，但系唯一一致嘅就系、是、 都系唔想个阿婆吓、啊、有遗憾咁。 系啦，因为你都冇咗嗰个星球啦，你又可以点啊？事实上 系啊。 咁點樣可以令到佢死係啦，唔通話冇咗或者點樣冇？即唔該，誒算啦，不如都總之大家都焗住，好似就係、是、誒、一齊講個大話落去啦咁樣。雖然大家立場唔一樣，林雪就純粹為咗錢，阿藍叔咧其實都係為錢，但係佢係有良心嘅。佢多次想同佢講真相，但係又冇辦法講得出口。咁、那個佢個機械人仆人就更加啦，佢唔想令自己個主人失望。雖然佢知嗰兩個衰人嚟嘅，佢又鬧佢哋嘅，話你攞曬啲錢仲咁樣咁，係啊。咁總之後尾結果真係去到嗰個星球啦嚇。咁、那個阿婆就話仲要落去喎。咁、那個、林叔話：我哋諗住兜個圈走啊，落去就佢都知嗰個星球唔掂噶嘛，根本就唔係地球嚟嘅。係啊，好危險㗎，成個環境係。咁但係總之好奇怪一樣嘢咧。就是呢个过程里面阿婆不断同个男主就讲咗好多古怪嘅嘢，同佢讲话佢个阿嫲同个阿爷以前喺地球生活嘅生活系点啊？咁佢话佢阿爷后屘就去咗太空发展啦，咁佢根本就唔知道后屘地球就，因为佢阿爷啫，咁再加埋佢个老即系佢阿妈，再到佢，咁其实佢哋如果你讲嗰时嘅医学都系几百岁命啊，咁其实咁可能嗰度都成千年前嘅， 系差唔多。 其实系咯。咁 佢 咪佢講 到底幾時生佢嘅啫？咁如果佢廿歲生佢，咁 唔知啦。咁但係佢最奇怪就後屘同佢透露就點解佢第一次敲門見到佢嗰陣，覺得今次一定要幫襯佢呢間嘢先。原來就因為呢個男主角，佢俾幅相佢睇，兩個爺同佢一樣樣嘅，係啊，係同呢個男主角一樣樣。咁講，咁即係幅相入邊嗰個相係佢阿嫲，即係佢嘅後生相嚟嘅，幅唔係阿公阿婆相嚟嘅，係後生型男索女嚟嘅。咁即係其實好明顯呢個阿婆根本就係呢個女嚟㗎啦，如果咁講就係佢即係佢呢個整咗個老裝咁啦，你當係嘛？嗱，我唔知佢咪同一個演員啦，實質但係即係佢裏面你當係咁啦。咁原來呢個故仔呢講到尾你就發覺原來一個叫做時光倒流70年嘅故事啊。係，即係嗰時基斯道瓦里夫即係、就是、Superman 做嗰套啊，即係去咗個酒店遇到阿婆，跟住佢唔知俾咗件乜鬼信物佢之後咧，佢嗰晚發夢。醒咗咧，就時光倒流咗70年前個酒店。就呢個阿婆當時就係一個靚女嚟，就發生一個愛情故事咁啊，有啲似係咁。因為咧，佢最後話要落去，咁要落去，咁呢個男主角就因為嗰時咧已經同個女朋友再炒嘢嚇，即係話佢根本佢直接問嘅，佢話佢發夢有冇曾經夢過嘅，那個女朋友答唔出啊。咁之後，原來我女朋友諗嚟諗去都係佢幾時可以帶佢走啊？幾時即係全部都係諗呢啲好現實物質嘅嘢嚇，係啊。咁如果佢就諗住同佢散拖住，即係又各行各路。咁跟住後屘佢就反而唔知乜同咗呢個阿婆咧有啲奇怪嘅關係，浸咗個阿婆一嘴喎佢，一婆嘅狀態嘴喎佢。咁後屘個阿婆咧就叫佢同佢一齊落船啊，即係著對件太空衣落船啊。咁佢阿林雪地都咁粗有。同佢穿過大氣層降落咗，但係出面行雷閃電㗎，即係唔係一個正常嘅可以落去嘅地球，一個星球嚟㗎。咁同埋出面應該係冇氧氣㗎，係啊。咁佢就夾硬著咗兩件太空衣就出咗去。咁啊林雪知道，佢話：哇大鑊！佢話嗰兩件太空衣話得翻30% 嘅氧氣嘅啫，佢哋要即刻翻嚟啊！嗌佢哋咁，但係佢嗌咗度好似佢都唔翻嚟，咁啊睇住啲氧氣咧，就30一路落去到零，都咁。 佢講到好似阿林雪喺部艦都有啲問題啊嘛，即係佢自己啊。 我當然都有啲啦，咁但係嗰度就反而唔係咁重要。咁但係總之佢哋都咁，你諗住佢死得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個男主就開始見到嗰個阿婆咧，就除咗嗰個太空衣個頭盔，跟住好似正常咁去呼吸到嗱，可能呢啲係佢哋幻覺嚟嘅，臨死嘅。冇佢冇解釋嘅，咁仲佢另外咧，佢竟然變翻後生喎， 係， 直情變翻相中嗰個樣，咁跟住咧，成個環境就係一個直情都唔住得人嘅地方，就變翻一個正常嘅地球啊，好靚嘅一個田園景色，咁亦都係佢個阿婆成日都話想去嗰個湖啊，嚇，咁明明呢個都唔係地球嚟噶，咩點會有咧？點會去到佢個故鄉咧？嚇，咁結果佢就仲裸泳喺度，咁啊叫佢快落嚟啦咁。咁突然間就佢好似角色扮演翻嗰個阿嫲同阿爺嗰個咁嘅 场景。咁因为佢叫佢着件太空衣之前咧，佢都叫佢里边着咗嗰件，佢话佢阿爷嗰件衫啊，即系嗰个好似农夫咁嘅。咁所以佢除咗件太空衣之后，佢又除咯，除咗咁佢就同佢一齐攞泳啦。咁跟住竟然系完场噶啦。咁到底发生咩事咧？就真系得不得而知啦。OK， 咁其实系到底佢哋临死嘅一个幻觉啊？喂，但系呢个真系一个时光倒流七十年嘅一个奇幻故事咧？即系个阿婆嚟沟仔嘅故事咧，吓即系佢讲紧嗰个所谓阿爷唔通就系呢个人嚟嘅，其实即系系咪咁咧？咁佢冇解释嘅 ，OK， 咁啊完咗啦，吓咁但系几得意嘅呢个故事，吓即系几特别嘅，吓咁啊，大家有兴趣睇下啦，吓咁其实佢呢啲故事都系比较系 drama 嘅，虽然佢讲系科幻，但系其实里边好多。讲嘢啊，好多谂嘢嘅嘢，咁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睇啦吓。咁呢啲就系啲其实系啲高级少少嘅科幻故事，就系咁嘅，唔系打打打啊，唔系成日都系呢啲，唔系啊，即系靠修特技嘅，冇唔系呢啲嘢吓。 咁但系 啊，咁呢啲就系啲比较文学嘅嗰时嘅一啲嘅即系科幻就系咁样啦。咁其实大家都可以去 dab 下嘅。咁如果大家都有睇下呢啲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呢个对 moon 啊，其实都唔系咁闷嘅啫。 系，冇错。 相对我成日觉得对门唔闷添啦，你分钟睇呢两个电视剧闷到你会瞓咗咯，我相信如果一般人系啊， 系有阿婆 就咁啦。咁但系其实呢啲系有思想性嘅科幻故事咯，就系、是、系就系咁啦。咁你如果将佢拍成大电影，就好似《Blade Runner》咁样，咁你其实系啱嘅，因为即当你拍成咁嗰阵就有特技噶啦嘛。 系 佢写出可能佢只不过未来都市咯 ，L A 咯，好多中国人咁食寿司啊嘛，点啫？咁你都唔係好怪㗎，如果你就咁電視劇拍出嚟，係咪？咁但可能佢就因為電影拍出嚟，嘩，做到啲大廈超巨大呀，係咪？即係佢嗰啲車就喺嗰啲大廈中間飛過咁。咁如果你電影有咩 budget 做嗰陣呢，的確係唔同嘅，襯托起上嚟嗰陣。雖然佢講嘅嘢都係好多係講人嘅嘢呀，即係人生而係咪有自由，咁其實呢啲都係啲好即係其他嘅故事都有會講到啦，係咪先呢啲嘅。但是他用個科幻他再講一次的時候是不是有另一陣的味道呢？當然是啦，如果不是當年的 Blade Runner 也不會就是這麼出名，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Blade Runner 當時做的時候不是很勁的票房、 是 簡直好像很渣的，就是好像到什麼鬼的戲、就是個票房的，但是又是後來就變成經典的，就是那些人才後來才識貨、知道其實他很厲害，創造了那個就是那個世界觀是好超，即系好超前嘅，系啊，就系咁啊。咁呢个就大家睇啦，喺下个星期可以见识一下呢个咩叫做 Blade Runner， 系啦。咁我今次呢集拍得好唔好睇，我未知啊，系咯，因为都唔系 Ridley Scott 真人拍，不过就算佢真人拍又如何啊？上次呢个普罗米修斯啊，因为唔系佢话系 Alien 啦，都唔好睇。咁佢亦都放弃咗今次即系亲自拍 Blade Runner 呢一次嘅。嘅機會就反而寧願去拍即所謂 alien， 但就拍到獲足咁。咁今次揾咗另一位導演，我都唔記得呢次係邊個導演拍，我唔記得咗。所以揾咗另一位導演，但唔渣嘅嗰個導演，但係有時我唔係話佢渣，佢識唔識 handle 呢個故仔啫，都係呢句。係咯，你揾再勁嘅導演，唔代表你識拍 Terminator 嘛，係咪？即係死侍導演，咪代表識拍 Terminator， 唔同風格嘅。係咯，咁點解佢嘅親生老豆自己唔拍咧？即好似呢套咁，明明个电影版新生老豆咪有 Ridley Scott 咯。咁其实真係好正啊，事实上第一集。咁点解佢唔亲自操刀呢？因为你话晒呢一套都係叫新一章嘅第一集嚟㗎嘛。 搵咗 Arrival 嗰个啊。 哦，咦，咁其实都应该好㗎喎，嗰个导演。咁但会唔会都同 Arrival 一样咁闷呢？将会。 咁大 喎！嗱，我唔覺得㗎，我唔覺得悶㗎，即係我套翻落一般嘅觀眾嘅角度咋，係咯，即係可能都係會講嘢再講嘢咯，係，係咯，咁而今次個亮點就係一樣會有夏利順福出場，不過一樣係阿伯嚟嘅，係，係啦，咁我相信佢哋都唔會好多嘅啫，應該， 嗯， 同埋會唔會呢度都死㗎啦？可能都， 哦，唔出奇啊， 係咯，係咯。咁點都好啦，我有啲期待嘅，我自己都，但係即係大家又唔好話即係去到有即係太高，因為你期待高呢就係又會失望㗎嘛。咁你教返一個平常心少少啦，我諗好差又未至於嘅， 应该。 嗯。 系啦，因为如果你 Arrival 导演其实都唔错嘅，你睇佢上次 handle Arrival， 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佢将个小说调节到呢个电影，佢有考虑过好多因素，咁我睇完亦都觉得我系满意嘅。系啦，咁但系今次点啦？但系今次呢度下个礼拜呢度所谓人嘅杀手啊，真系要括住呢个字，真系。即係我好唔鍾意香港咁樣要用咗第二啲地區嘅名字，即係咁樣同用係就咁叫2049咪得囉，係囉，咁即係皮加丘啫，即係等於飛明寶可夢啫，係囉，係囉，即係係囉，超人力霸王咁啫，係囉，係囉， 或者 鋼彈咁樣，咁點解會咁嘅呢？係囉，唔得啊！我覺得而家啲香港發行商啲質素都越嚟越低，即係連一個戲名佢都唔會去細究翻到底香港當年叫乜嘢。 嗯，好啊。 O K， 呢個咁啦。 咁我呢度講下啫，係啦。咁大家睇啦，下個禮拜係咯，得唔得？仲有冇嘢要補充？ 我呢個係咁多先。 講咗咁多先啦，係咪真係做悲運啊？先再慢慢同大家講。